各位同學大家好，請睇感應篇第50段，殺人取財，傾人取位，這種是是患之惡的第六條。感應篇注解裡面講得好多，舉的因果報應事情亦好多。老實講，那些例子是舉不勝舉，太多太多了。只是我們一般人粗心大意，如果稍為細心留意，你就能看出那些因果報應都在我們周圍。書上寫的是古時候的事情，我們現在所接觸的是眼前的事情，我們應該要明白，法律絕對不會盡善盡美，所謂法律有漏洞，聰明人鑽法律漏洞，犯科作奸，這種是世間自以為聰明的人，在佛法裡面看，那些人是最愚痴的人。為什麼？世間人眼光短淺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，喪失未來的大利，那不是愚痴是什麼？所以反而不如老實人，老實人在現前蝕底啲，上當啦，厚利在未來。如果積極得幸，不將得失擺在心度，晚年就得大利。佛家講這種利益是屬於花報，果報在來世，來世所得的殊勝利益福報絕對不是我們能想像的。所以佛教人要積德累功，絕對不可以做傷害社會、傷害人的事情，這些對自己絕對有大損耗。 我们听到这些话，能相信，但是信心不深。信心里面还夹杂着怀疑。所以时时会退心，道理就在这里，亦就是我们没有将那些理论搞透彻，没有将那些现象看清楚，所以先犹豫不决。听到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，半信半疑，不会成就自己真实功德，诸佛菩萨时时劝人发心念佛。这发心两个字意思好深，发心是讲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。有几个人能发真正觉悟呢？就一切都会为人着想，因果的道理，我们时时为人想，人地亦就时时为我想。如果只为自己想，不为人想，同样的道理，人地亦不会为你想。这种理我们应该懂得，世出世间言性所为，我们细心观察不同的地方，就这样的这一点，大圣大贤，英雄豪杰，常怀十方，常念众生，尤其是念苦难的众生，念念不忘记，念念总是想帮助他们，绝对没有伤害，没有杀害的道理。杀人取财，倾人取位，夺取人哋嘅地位，陷害人，呢种事情古今中外史书上我哋睇到好多，现实嘅社会亦唔系少数。他能逃得到法律制裁，能逃得到一般人耳目，绝对逃不到因果，绝对逃不到恶报。所以我们要冷静细心去想下，佛法世法，各位常道， 了凡四分，要深深记住，明白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懂这个道理，人心就安了，安分守己。所谓理得心安，你如果冇得，唔会通达，心系安唔落嚟嘅，安唔落嚟，佢就胡作妄为，造作无量无边嘅罪业，自己仲以为聪明，自以为得意，咁就错啦。先言有所谓，爱人者，人行爱之。我哋要夺人哋嘅，夺到手，保唔住，亦会俾人夺去。我哋呃嚟嘅，到后来亦会俾人呃去，然后先知道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嘅。佛喺经上特别讲得好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。世间人贪恋，用佛法嘅眼光睇，佢贪恋乜嘢？佢贪恋地狱五条根。咁仲能逃得过地狱嘅果报咩？呢啲教诲，大小乘经论里面太多太多啦。我哋要深思。要醒悟。无量劫来，我哋喺六道里面轮回，任何一道都曾经去过，唔单止去过，佛同我哋讲，佛讲嘅话都系真话。我哋喺三恶道嘅时间多，时间长；喺三善道嘅时间短。咁系一定嘅道理。从我哋起心动念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我哋嘅用心，我哋嘅行为，冷静反省就知道啦。经上虽然讲唔退转，唔退转讲就易咯。心明其理嘅人唔退转，要心明啊！四宏誓愿里面， 点解咁强调断烦恼？烦恼无尽，誓愿断。我哋同学都知道，我哋嘅心性，我哋嘅智慧德能，同诸佛如来果地上无差别。而家点解落到咁嘅地步，搞得咁可怜，咁凄惨？华严经常讲过，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妄想是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。所以先讲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断了你就证得法身，自性就是法身。学法门是成就报身，度众生是成就应身。佛有三身，我哋每个人都有三身。而家我哋嘅三身唔会现前，而家呢个身上系业报身。做善业，人天两道得福报；做恶业，三恶道受报。阿修罗亦唔算系善道，点解啊？阿修罗嘅福报虽然大，享福的时候就会做更大的恶业，福报享尽了，恶报现前。时劫之长，我们没办法想象。他造业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是造极重的罪业。底下一句讲，诸行六福贬正排言。我们看下太上所讲的这一段，用佛法来看，这种是修罗造的业，罗刹造的业。虽然是个人身，他造的业和修罗道没有差别。所以鼓励打仗战胜啦，战胜咗是用丧礼来处置， 仗打赢咗唔系欢喜，要知道喺嗰场战争之中，双方死伤好多人，所以系用悲哀怜悯嘅心情嚟处置嗰种事情。至于投降归服的，更要用怜悯心来安慰他，来帮助他度日。如果还以更高傲慢的心虐待那些人，任意杀害，那做的业就大了。点解啊？嗰啲人已经失去抵抗力，失去抵抗力，你仲要杀害佢？唔单止系个人，对畜生都系咁。世间点解有战争？点解有刀兵劫？就是因果报应啦。佛理经上讲得好好，如果想世间永远冇战争，冇刀兵呢啲灾难，佛讲咗一句话：除非众生唔食肉，咁冤结先能化解。你食嘅嗰啲众生肉，佢唔甘心，佢而家系冇能力抵抗。但是他一转世，所谓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一转世到他有能力的时候，他就来报复。报复绝对不会报得啱啱好，总会过分啲。每次都过分啲，咁就唔得了啦。所以我哋从历史上睇，睇近代史，最近呢一百年之中，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眼睇就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啦。一次比一次残忍。我哋谂下嗰啲原因从边度嚟嘅，杀业嚟嘅。点解会有嗰啲残忍嘅事实？追根究底，教育失败啦。冇人教，古圣先贤嘅教诲，诸佛菩萨教导，冇人相信，都话嗰啲系迷信。唔单止系迷信，而且仲要将佢打倒，将佢抛弃，完全垂信贪嗔千万，完全遵从弱肉强食。外国人提倡的进化论， 唔懂得因果嘅道理，唔知道报应嘅事实，所以而家嘅世界濒临灭亡嘅边缘，边个能够宗教徒期望上帝能够上帝发脾气呢？上帝发怒了，要惩罚世人。上帝不是佛菩萨，佛菩萨慈悲怜悯世人，所以要教而家唯一嘅一条路，我哋要顺从佛菩萨，顺从古圣先贤嘅教诲，印光大师为我哋拣呢部感应片，教我哋学习，人人能依感应篇嘅教诲嚟学习，咁劫难可以挽回。一个人修，一个人得道，大家学习，大家都能得道。这一篇经文不长，只有1300多字，要熟读啊。不单止要读，要认真反省检点，改过自身。它是消灾免难之道。灾难是自己做的，化解还是要靠自己，自己不肯回头求神求佛菩萨都白费心机。自作自受，所以还是要自己来化解这个问题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